你好，我是黄勇。今天我的目标是让你快速掌握 OKR 的概念以及用法。相信你在看完这篇文章后呢，会对 OKR 有一个更加清晰的理解。在2015年的某一天呀，我开始在公司小范。 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范围内实践 OKR， 开启了一段神奇的 OKR 探秘之旅，一路呢是踩坑不断。经过几年的学习和实践呀，我终于摸索出来一套能够在企业中有效落地 OKR 的实践方法。为此呢，我想通过极客时间专栏，竭尽所能地分享我实践 OKR 时的一些心得，希望可以给你带来一点启发。现在 OKR 在国内逐渐流行起来了，越来越火的 OKR 究竟是什么呢？我就从这个问题开始聊聊 OKR 吧。OKR 是一款目标管理工具，它由 Objectives 目标和 Key Results 关键结果两部分构成。同时 OKR 也被称为目标与关键结果工作法，简称为 OKR 工作法。OKR 是融合了一系列框架、方法和哲学后的产物，它起源于英特尔，发展于 Google。 接下来呢，为了更便于你理解与记忆，这里呢我插入了一张图片，其中所展示的内容呀，是我对上段内容所做的总结性整理，你可以打开文章来看一看。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讲。其实我们可以把 OKR 中的 O 想象成一个你想要去的最终目的地，它时刻为你指明前进的方向。此外呢，可以把 KR 想象成一个带有距离标记的路标，它时刻告诉你距离目的地还有多远。以下描述都是 O。 成为市场的领导者，推出最受欢迎的 iPhone 应用程序，比去年创造更多的收入。以下描述都是 KR， 市值达1000亿美元，在 App Store 上获得精选推荐，完成10笔超过100万美元的交易。接下来呢，我想就前面所讲的 OKR 是什么这一问题来谈谈我的一些理解。我认为呢， OKR 是一种融入了人性的科学管理框架。在人性角度上讲，承诺的事情就要去努力做到。深层次来看， OKR 便恰恰体现了这样一种承诺精神，这也是社会心理学中提到的承诺和一致原理，即人们通常会将自己的承诺与行动保持一致。此外，当我们看到许多人在同时做某件事情时，自己呢也会跟着去效仿，这就是社会心理学中所提到的从众心理。可见 OKR 绝不是一款简单的目标管理工具，它充满了人性和智慧。那么到底是谁发明了 OKR 这款先进的工具呢？1954年，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写过一本传世经典《管理的实践》，英文名为《The Practice of Management》。书中他提出了目标管理的概念，还设计了一种名为 MBO 的目标管理框架，其全称是 Management by Objectives。1971年，英特尔首席执行官安迪·格鲁夫为了帮助公司从濒危的存储器公司转型为微处理器公司，在德鲁克的 MBO 框架基础上做了改良，让它更容易落地，并将新的目标管理方法命名为 IMBO。 的确，这一方法理解起来呢更轻松，操作也更容易。当时英特尔有位聪明的工程师约翰·杜尔，他亲身经历并见证了 MBO 的落地过程。离开英特尔后，杜尔加入了一家风险投资公司，可能为了便于向投后企业推广这套简便易用的目标管理工作法，杜尔呢将其命名为 OKR。 随后杜尔开始向这些企业分享 OKR 的基本概念和使用方法。1999年，杜尔将这套 OKR 带入自己投资的一家硅谷的小公司，这家公司由两位极客共同创办，他们分别是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没错，这家公司就是 Google。 与此同时，杜尔也因为成功投资了 Google 等众多成功企业，被誉为风险投资之王。其实呀，当时很少有人知道 Google 在用 OKR， 直到14年后的2013年，谷歌风投合伙人瑞克·克劳在 YouTube 视频网站上发布了一段有关 OKR 的视频，随后 OKR 风靡全球。除英特尔和 Google 两家公司以外， Oracle、Amazon、Facebook Twitter、Adobe、LinkedIn 等公司也陆续成功落地了 OKR。 接下来呢，为了更便于你理解与记忆，这里呢我插入了一张 OKR 历史回顾图片。 OKR 所经历的四个阶段，从最开始的萌芽到诞生，再到应用，最后到爆发。可见在国外啊， OKR 经历了大量实践的检验与打磨，且逐渐成型，目前呢可以称得上是一套科学的管理方法了。但是直到2014年，国内才有人开始关注 OKR， 并开始有少数企业尝试落地 OKR。 我本人也是从2015年才开始研究并不断实践 OKR 的，而这几年来我对 OKR 的体会也是越来越深刻了。接下来呢，下文我展示了一张百度指数关键词搜索趋势示意图。我们从百度指数中可见，国内对 OKR 的关注程度呈逐渐上升趋势，尤其是最近这两年，我能切实的感觉 OKR 开始变得流行。而我呢，也给多家企业做过 OKR 方面的辅导，发现国内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学习并逐步落地 OKR 了。那接下来我想和你聊聊，你为什么需要 OKR？ 讲到这里呀，便不得不从是什么让 OKR 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个话题说起。我想到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让你来了解一下。第一点，就是 OKR 可以使方向更加聚焦。每家企业都有自己的使命，它解释了我们存在的意义。比如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是阿里巴巴公司的使命，是公司存在的意义。但除了使命以外，企业还需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愿景。你可以将愿景理解为企业的终极目标，比如让客户相会、工作和生活在阿里巴巴，并持续发展最少102年，是阿里巴巴公司的愿景，是公司全员要为之奋斗的终极目标。而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标，企业需要通过完成一系列短期目标来逐步实现。然而 OKR 恰恰能够解决短期目标的实现问题，让目标更加聚焦，让行动脚踏实地，通过完成 KR 从而实现 O。 这也正是 OKR 的基本原理。为了让目标更加聚焦，因此呢，在制定 O 的时候就需要考虑做减法，不要贪多求广。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我们只有集中优势兵力，才能逐个歼灭敌人。那么接下来就要讲到第二点了，内容是 OKR 可以使沟通更加透明。由于用 OKR 时需要确保大家对目标达到理解上的准确性和一致性，这要求在落地 OKR 的过程当中，团队伙伴们建立必要的沟通，达到《孙子兵法》中所说的“上下同欲者胜”的境界。那么，如何使用 OKR 才能做到上下同欲呢？我的建议有三点。首先 ，CEO 需要优先制定公司 OKR， 即组织目标，并将组织目标与部门负责人沟通。其次，需要部门负责人再去制定部门 OKR。及团队目标，并将团队目标与组织目标对齐，与 CEO 确认后再与员工沟通。最后，需要各个员工充分理解了团队目标后，再去制定自己的员工 OKR 及个人目标，并将个人目标与团队目标对齐，并与团队负责人确认。正因为在目标制定过程中有自顶向下的沟通，又有自底向上的对齐，因此呢 OKR 的实施也让沟通变得更加透明了。第三点是 OKR 可以使激励更加有效。在 OKR 的整个落地过程中，员工还能享受成长的乐趣，体会到个人能力的提高。成长是一种非物质激励，当员工完成个人目标后，实际上是自己对所在团队做出了贡献，此时应该能够得到同事们的认可，而认可也是一种非物质激励。我认为除了金钱等物质激励以外，最有效的激励方式莫过于成长和认可。而且精神激励往往比物质激励产生的激励效果更持久，尤其对于创造性思维的员工，他们更渴望成长，更期待领导对他们的认可，而不仅仅在于金钱上的激励。你更应该使用精神激励方法来激活员工内驱力。那么如何更有效地使用 OKR？其实 OKR 的使用方法表面看似非常简单，但一旦忽略了一些基本的原则，就容易踩坑。 这也是很多企业在落地 OKR 时感觉力不从心或者存在很多困惑的原因。那么如何能够更有效地使用 OKR 呢？接下来我将分享一些关于 OKR 的正确打开方式。对于 O， 你需要做到以下三点。一、方向明确。目标不能太抽象，也不能含混不清，要让每个人都能看得懂。二、目标对齐。下级要对齐上级的目标，即向上对齐，平级还要相互对齐，即水平对齐。三、时间限制。目标需要有时间边界，不能遥遥无期，而且时间边界要恰到好处。比如做一家成功的企业这样的 O 就不满足要求，因为它的方向不够明确，也缺乏时间限制。什么是成功？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成功？还不如改为做一家102年的企业。对于 KR， 你同样需要做到三点。一、有挑战性。关键结果要有挑战性，拒绝平庸，拒绝不切实际，要做到跳一跳就能够得着。二、容易度量。无法度量的关键结果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宁可抛弃。三、不是任务。关键结果需要对目标产生直接影响，它不是日常任务，也不是行动计划。总的来说，制定 OKR 需要遵循 SMART 原则，其中 SMART 是 Specific, Measurable, Attainable, Relevant, Time-bound 的缩写，而你制定的目标需要尽可能满足以下五个要求：一、具体的，即 Specific； 二、可度量的，即 Measurable；三、表示可实现的，即 attainable； 四、有相关性的，即 relevant； 五、有时间限制的，即 time bound。 以上便是制定 OKR 时需要注意的基本原则。那么作为技术人员，你一定很想知道 OKR 的数据结构吧？一个 OKR 可以包含多个 O， 每个 O 又可以包含多个 KR， 可见 O 和 KR 之间是一对多的关系。既然 OKR 需要考虑时间限制，那么 O 就不应该设置太多，最多不要超过三个，否则就容易导致精力有限，不够聚焦。同样，每个 O 所包含的 KR 也无需太多，最多也不要超过三个。如果你需要做到绝对聚焦，那么就使用一个 O 吧，因为其他的 O 通常都是多余的。这里有一张 OKR 数据结构示意图，你可以打开文章来看。为了便于你理解呢，我举一个 OKR 示例吧。以下是我为自己制定的 OKR， 其中目标周期是在2019年内，我的个人目标有两个。 O1 是在即刻时间上发布精品 OKR 专栏， KR1 是专栏累计订阅数达到10000人， KR2 是文章平均打开率达到 50%， O2 是成为一名 OKR 推广大使，KR1 是做10场关于 OKR 的公众演讲， KR2 是帮助5家企业成功落地 OKR。 可以发现 OKR 的基本原则和数据结构是比较简单的，那么使用 OKR 也不会太困难吧。然而往往越是简单的事情，我们越容易犯错误。正确使用 OKR， 建议你使用以下三板斧：制定 OKR， 自顶向下的制定目标，自底向上对齐目标。执行 OKR， 唯有做到持续追踪、持续更新，才能做到拥抱变化。评估 OKR， 周期性的评估和复盘，持续改进、持续迭代。这里有一张 OKR 使用流程图，帮助你来捋顺和消化以上所讲内容，打开文章便可以看到。结合以上所讲呢，不难发现 OKR 不是静态不变的，而是动态可变的，这一点和敏捷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都是为了拥抱变化，其精髓都在于在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复杂性、模糊性的 VUCA 时代下， OKR 能帮助企业获得商业上的成功。接下来呢，到了我们这一讲的总结部分了。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学习了 OKR 的基本概念以及 OKR 的使用方法。为了让你对 OKR 有进一步的认识，我将今天的核心归纳为以下三点。 OKR 不仅是目标管理工具，也是激励与沟通工具。 OKR 的概念比较容易理解， 但内涵却充满了许多人性和智慧。 OKR 适合在环境多变的时代下用敏捷精神去拥抱变化。在后面的文章中，我会结合我自身的实践经验，逐步渗透到 OKR 的精髓中去，帮助你理解 OKR 背后所蕴含的奥妙，在后续落地的时候才能更加有效、最大化的去激发团队的内驱力，从而呢最大限度去发挥 OKR 的真正价值。最后到了我们的思考时间，在企业或团队落地 OKR 时，往往实施过程中会对 OKR 与 KPI 产生混淆，甚至把 OKR 用成了 KPI。 请你思考一个问题， OKR 与 KPI 到底有何区别？请你在下方留言处分享你的想法，欢迎与我交流。最后，如果这篇文章让你有所收获，请把它分享给你的朋友，我们一起。